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飞儿乐团演唱的月牙湾， 月牙湾下的泪光， 陈奕迅浮夸，苏打绿小情歌，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 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，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， 林志炫离人， 离人放逐到底， 王安明明知道相思苦， 明明知道相思苦， 陈明我要找到你，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， 邓丽君初恋的地方， 那是一个好地方， 费翔安娜， 安娜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， 包娜娜365里路， 365里路呀，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， 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， 蔡琴爱断情伤， 夜那么长，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 只要你过得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此刻看看窗外依然是一片黑暗，黎明即将来临，天上的月亮是否还在那里静静地照耀着，陪伴着我们细数从前。来听听这首张学友演唱的《枕边月亮》。 不要睁开眼睛望天空，沾满你的泪光，有心无心都一样，寂寞在每一个地方，仿佛就像记忆被锁上，不断重温你甜美模样，温柔情话夜夜在耳旁，当作你是我枕边月亮。现在我不希望一个人悲伤，春去秋来你陪我彷徨，现在我不希望听别人说谎，花开花落你陪我遗忘，所有你承诺的事我还舍不得放，把感情握在手上，因为怀抱里空荡荡，有梦无梦都一样，寂寞终究是对我不退 感情握在手上。 跳得狂，因为怀抱里空荡荡，有梦无梦都一样，寂寞终究是 歌。 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你问我有多爱你，我说像天空无边无际。我问你爱我哪里，像大海的度量允许你闹小脾气。手牵手为爱向前，没有言语亲吻你，拥着你早已陷入爱里。手牵手一路有你，就算有风雨也害怕我会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不让你受点委屈。每秒想着你，念着你，我无时无刻你着你，赖着你，两颗心永不分离。手牵手为爱向前，没有言语亲吻你，拥着你早已陷入爱里。手牵手大的风雨，我会一直保护着你，不让你受点委屈。 熟悉的旋律响起，会让人怀念起从前的朋友，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。周围安静的时候，总是很容易让人想起往事，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。继续来欣赏梁咏琪演唱的《情定日落桥》。 我要你相信我的灵魂和你分离不再熟悉， 我的爱不变，我的心不移，我等时间寒冷太多，时光笑着蜿蜒漂流，谁知幸福会遇多少风波，你 面对日落，想起以后会不会此刻拥抱只是烟火，相信挚爱能留住承诺，爱越傻越不怕，爱越苦越付出，爱越难越纠缠你我明天。我要你相信一生只舍一种约定，我要你相信一生只换一种伤心，我要你相信我的灵魂和你分离不再熟悉，除非你来临，除非你再问我的心。面对日落，想起以后会不会此刻拥抱只是烟火，相信挚爱能留住承诺，爱越傻越不怕，爱越苦越付出，爱越难越纠缠你我明天。我要你相信一生只舍一种约定，我要你相信一生只换一种伤心，我要你相信我的灵魂和你分离不再熟悉，除非你来临，除非你再问我的心。相信一生只换一种伤心，我要你相信我的灵魂和你分离不再熟悉，我的爱不变，我的心不移，我等你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听见我高潮面纹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从前我会使你烦恼，现在却最多叫你寂寞，再吻下去像袖子轻薄撕开了都不觉，我这副心已有预备，随时有块玻璃破碎多的，勉强下去我会憎你，只差那一口气，不信眼泪能令失落的你爱下去，难收的覆水

爱你又能怎样，想走却没有方向，迷乱在狂想的路上，也那么长，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，守在门旁，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么长，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，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。心情比我的泪还冰凉，而再三思量，避开你又能怎样，想走却没有方向，迷乱在狂想的路上，也那让我最美丽的衣裳，夜那么长，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，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，听我的爱断情伤。 一首爱断情伤之后，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，为您预告一下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，李翊君演唱的风中的承诺，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刘德华来生缘， 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信相爱不可以， 黄安新鸳鸯蝴蝶梦， 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 寂寞在唱歌， 你听寂寞在唱歌， 莫文蔚外面的世界，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 黄征爱情诺曼底， 我怎么才能登上你的爱情诺曼底， 红衣小子爱像什么， 爱像什么， 爱像星期天的早晨， 千百惠走过咖啡屋，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， 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， 孟庭苇走在雨中， 好像海一样深， 姜育恒我不是不爱你， 我不是不爱你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